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各位下班了吗？这个周二的下班路上我们来了，我是老白。 你没有记错吗？今天难道不会是周三吗？ 我差点就记成周四了。想赶紧放假就明说啊。 到了周四的话，那基本上星期五就应该是10月1号那一天， 距离假期就剩2天班了， 再坚持坚持。 天气有点闷热，心情有点忐忑，我斟满了3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生活有点坎坷，爱情有点曲折，保持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到累了，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不知该爱什么，挑什么，改变什么，还好我听伤过，怎样才好呢？错过每个选择，哭笑不得。哎，天气有点闷热，心情有点忐忑，我斟满了3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生活有点坎坷，爱情有点曲折，我保持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到累了，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不知该爱什么，挑什么，改变什么，还好我经历了，这也算痛过伤过，怎样才好呢？错过每个选择，哭笑不得。 刚才我们说到了结束今天的工作之后，距离假期就是2天班了，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什么状态，是更轻松了就差不多都忙差不多了，还是你还在忙碌当中？ 对，等待一下大家的回复。但是我假想了一下哈，是不是很多人都已经提前请了什么年假？ 你别想这样的事儿，气我们自己行吗？ 他们调休了、 都已经在路上了， 远走高飞了、 那我还是自娱自乐吧。这是金志文小文的新歌啊，自娱自乐。最近的 BGM 特别火，就是大家都用这首歌做背景啊，去拍一些自己很轻松愉快的场景。所以我们想看看你现在什么状态，不妨可以出来打个招呼啊，在微信公众账号974最王牌，好久没有冒泡的朋友赶紧出来，让我们喊一声你的名字啊。 对，别潜水了，这都快放假了是吧？ 对， 有什么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那个状态。现在不是微信有那状态分享吗？ 对， 你是摸鱼中啊，还是潜水中，还是已经放假中？ 摸鱼划水组很快要出现了哈。 反正我好想放假。 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 但是我的心声，你们呢？ 如果这同伴是反。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习惯很用力的生活，在夜里碰头喝喝小酒，在 放假了不要脱了鞋啊，这个容易冻着。 哎，但大家如果去三亚、去广东地区，那边的温度和气温没准还真的可以在沙滩上走一走，光着脚踏踏水，玩玩水的状态。 哎，好嘞， 好嘞。 秦皇岛呢？ 已经不能下海了。 没事，我们让二姐帮我们先试试啊，下海先游一游。 这有秋泳，有秋泳这一说吗？好像就是冬泳。 哎，这个先帮我们打探打探啊。 对。 哎，等着放假的晶晶亮透心凉，还有此刻开心的不得了的在机场高速车况很好的噜啦啦， 他说此刻很开心，机场高速不堵车呀。 哎呀，那真是美极了啊。还有土豆跑步今儿已经放假了，回老家撒欢去了。 哎呦，你看有这样的朋友出来拉仇恨的。 哎呦，怎么屏蔽他的这条消息？ 请你关掉你眼前的微信公众平台。 杨俊杰分享一开心事儿啊，我们家孩子一年级，今儿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年级比赛班级全体一等奖。 我们也给咱们前两天参加完第几套健身操比赛， 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 健身操，你我现在脑海中出现的是你跳健身操的场景，穿着健美裤。 鼓励一下思萌哈，也是给我们拿回来了一个第一名， 大大的一等奖。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哎，这是我们的荣耀啊。 是的，市直单位机关那么多单位派出了团体的一些参赛的人员去比赛，他们是不负辛苦，将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训练吧，拿下来这样的一个一等奖。 是，就我想我们单位还好没派我去。 可以 是吧，要派我去的话， 主要是这个身形大的会注意力集中会比较多一些， 大家就看我在跟那儿顺拐了， 对不？哎，你还真会顺拐吗？练了广播体操、 应该还好，我毕竟有那个精气神啊。 嗯哼， 是吧，我打出一套降龙十八掌。 这就不是广播体操了， 开玩笑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继续进行。今天呢其实发现王力宏发了一个微博，说20年前的今天呢，他的经典的专辑《唯一》正式发行了。哎呀，又是一波回忆杀。那天是郭富城，今天是王力宏啊。还说王力宏说隔天连续睡了24个小时， 主要是他也是觉得感谢大家对这个专辑，对当时那张老唱片老专辑的一个喜爱，持续喜欢了这么多年。很多人当时是通过2001年那张专辑真正认识了王力宏，也是始于颜值忠于才华，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不一定全都知道的是，在唯一这张专辑发表之前的时候，他已经发行了7张唱片、7张专辑了。最早的是情敌贝多芬，发行是在1995年。有多少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还没有出生呢？ 是的，很早了。后来唯一就比较有名的一张专辑了，其中的主打歌就是唯一啊，包括那首爱的就是你， 安全感， 对、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他是怎么有这首歌的灵感呢？是好像有一次去希腊度假， 你看还是要度假嘛，要放松、 哎，灵感迸发就写了这么一首歌。 他在沙滩上走，然后睡不着，就听到远处有别人的欢笑声，有这种嬉闹声，然后天空泛着鱼肚白，他突然有这个灵感，然后就敲击下了这些音符，把它写成了这首唯一。 我也好想有这样的灵感。 可以要先放假，对不对？难怪先提前2天放了那种好想放假。 我们在那个沙滩上，然后就会想着今天晚上吃什么。好了，哎，不知不觉20年了，王力宏没有怎么老，但是留着胡子的时候，未免呢让别人觉得有一点憔悴。所以呢，这个大叔范儿呢，我觉得别人喜不喜欢其实不重要，他自己开心就好。 对，人家开心就是留了胡子，然后给你们发发图片。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啊，就大家如果不够喜欢的时候，他就把胡子刮干净了，不也挺好吗？ 好吧，此时此刻我们时光倒流20年，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当我睁开双眼，选择自己的方式生活，享受单纯的渴望。 天哪，他还有这一段， 我享受 都不记得了。 这首歌在耳波耳边按摩的感受。 站在海边， 你做梦的吧你！破坏你的意境。 当年有多少人说王力宏是我老公？ 呼吸， 做梦的吧你！ 都快放假了，不让我们做个梦。 声音 不能因为人家是二哥，你是二姐，你就生要往一块拽，行吗？ 对语言。 这首歌也是收录在文艺专辑当中的《我要》。 对啊， 每一个人。回到纯真的童年， 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还有一天半才放假，一边努力一边猫抓似的心急，用这样词汇的阿丽娜 啊。更多的互动啊，更多的留言以及更多状态的展现，可以通过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九七四最王牌，赶紧发微信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你。 哦，亲爱的，你家的路怎会越开越远？哦，天知道怎么办？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找回遗失的安全感。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 今天是一段王力宏的串烧，刚才就是他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叫《唯一》。 我觉得刚才你凸显了一个方式，就是拼了这条小命也要试一下这首歌的高音的部分。 我是得感谢你把这个老字改成小字是吧？还不是 拼 了老命， 小命 是吧？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 想当年啊，想当年 哦，这是想当年、 啊、我在这个上海工作的时候，虹桥路啊，那个时候上海那条虹桥路，还有这个听友亲切的昵称送虹桥路王力宏 哦、 啊、不是西虹王力宏啊、 哦、哎，不也确实，因为2000年初的时候，可能那会儿比较红的应该是周董刚发了第一张专辑，然后陶喆，好像那会儿谢霆锋还没有特别火，王力宏正好是正是当打之年的时候。 对，就是因为脸长嘛，我就被称之为然后、 哎、那会不会因为 斜45度角上扬的时候有一点相似 啊啊啊、 哦、啊， 45度角， 对对对， 那脸长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不太容易显老？ 我今天没有跟你讨论这个面相的这个脸型的事情，好吧？啊， 谁让你刚才说王力宏也没怎么显老？ 好吗，马冬梅？ 好呗、 哎，好， 待会儿来首 Megan Thee Stallion。 好好，也点歌的事儿我们待会儿来说。有人问怎么互动啊？其实如果你们想让我们特别清晰的马上看到你打个招呼的话呢，请你微信我们。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最王牌， 嗯， 特别容易就搜到了。 已经看到了想叫猫咪嘟嘟的我啊、你的留言了。 OK， 就是这里。所以稍后的留言，包括想听哪首歌，还有关于听歌的一些感受，可以我们来跟我们交流一下。 对，聊天的话，包括新歌测评，可以一步我们听听他们的聊天室啊。 嗯， 因为之前我们介绍过一个音乐平台，推出了一种叫伯乐计划，就是说支持一些年轻人的音乐的原创啊。 嗯， 之前我们测评了满江的歌， 还有包括周传雄的《一只男》 啊。都是这系列，今天又这个系列又出一首歌，叫陈楚生的一首《你应该藏在我心里》。 我问问你，白姐，你觉得这首歌从听歌名的感觉，它应该是讲什么的？ 它肯定是一个很难以，就是在掩于岁月的故事。 嗯， 但是呢，你又难以启齿。 这个故事是跟爱情有关，还是跟友情有关，还是跟亲情有关？你觉得？你应该藏在我心里。 听上去这个命题有点大， 嗯， 应该藏在我的心里。 哎， 我觉得应该跟美食有关吧。啊 ，Education 提前上线了是吗？ 对呀，其实我们今天要测评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我更觉得它应该是一个难以去表述的情感，嗯，暗恋的风格， 对吗？所以从官宣里面也是说到了，说暗恋一个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就像是欣赏一朵云，够不着，听不见，但是能看得见。 对，相见不如怀念的感觉啊！一个人，你未必真的能每天跟他在一起看到他。那有的时候呢，这个人他就在你的心里。你偶尔回望你的过去的时候，想到他的样子的时候，你知道你们已经在那个回忆深处相见了。 嗯，所以听歌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你曾经暗恋过的某个人？ 又会想 这首陈楚生的歌，今天你会给出几颗星？ 万一那失落阶梯期待心里疯长，于是我谨慎地挑选着话题来说，怕不小心就被你一眼看破。迟到的风终于等到雪，见一时融化成绝望，雨应该藏在云里，就无需担心跌落湖泊或泥泞。你应该藏在心里，来维持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有些话说出口，就如同把感情流放到冰天雪地，却始终等不到名为爱的心。始终等不 情绪，我应该永远坚定，还守着那点可怜的自知之明。总会有对的人在远处等着，把你的手紧紧牵起，而我远远地看着你，像心上 点题的歌词应该就是最后这一句啊，我远远的看着你，就像欣赏一朵云。 对，够不着，看不看得见，但是却没有办法跟他交流。 对，万一那是一片乌云呢？ 还得下点雨是吧？ 啊，我还得这把。嗯、 哎，我是感觉不太像陈楚生的声线了。 哎，我跟你有同感，我觉得这首歌太不像他了。 对对对，就是可能、哎、这也是件好事情嘛，就是跳脱了以往的标签。如果说没有人去主打介绍说这是他的歌的话，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他的感受。 但是我听完，我觉得他没有让我特别的触动，就是没有。只是最后那一句，我觉得那个放在最后， 嗯， 但是好像又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但你不觉得很像暗恋的感觉吗？因为暗恋它没有轰轰烈烈，它可能在你的心里面是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秘密，这个秘密你不能太张扬，不能太放肆。 可是你知道暗恋的歌有很多呀、嗯、就是有的歌写的就是它很动人，比如说戴佩妮啊，街角的祝福，它不完全是暗恋，有可能是已经分手的感情， 嗯嗯， 对吧？我只是假装我看不到。 还有我 记得，就是那种感觉， 嗯，还有包括刘德华《暗里着迷》，可能有些情感的歌都是那种让你听完之后会让你觉得心情是拧在一起的，有点收获和感受的歌。 陈楚生这首歌试图也用这样子的一种委婉的方式表达你想一个人啊爱而不得的感觉， 嗯哼， 但是呢你又可以远远的看着他的一种洒脱， 嗯， 不用去纠结。我觉得那个火候没有能够拿捏到完美、 嗯、 对，就是他的嗓音其实本身是有一种少年感的清澈的那种部分， 但是又有点忧郁的少年， 忧郁 少年的气质。所以你看咱们两个人大概有一个感受和听那、这个听完之后的感觉，问问大家吧。如果说你觉得这首歌唱的还觉得哎挺符合你对暗恋的感觉的，不妨也来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给他打上4颗星5颗星，把它留在我们的测评歌单当中。 对，今天我给出4颗星， 我也觉得我选4颗星吧、嗯， 勉强上传。 因为我们都有过暗恋的人嘛，所以这首歌好歹唱出了我们曾经的一种感受。 我没有，你把门子去掉、 哎， 我没有暗恋。 这个时候跟我划清界限了，可以呀、啊。 不是为什么要暗恋呢？这个有人喜欢你就说呗，对吧？你要告诉他，你不要暗恋，对吧？对吧？至少你应该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好吧。进入一个时光机、 哎、 重新回到过去、 哎、话接不住了，这天聊不下去了嘿， 把天聊死了 聊死了啊、嗯、那个还有那个小豆包啊，看着你的微信了，能不能换一首歌啊？没找着这首。 对， 最好是一首中文歌、啊、 对，来首中文的歌或者华语的新曲老歌都可以，欢迎大家在今天周二的下班路上来跟我们继续保持互动。 刚才那话题咱还继续吗？还是换个话题？ 继续啊。 啊，那你来说一说吧。又掉坑里了。 你们帮帮我，快帮帮我。 有没有人拉二姐一把、啊、 快拉我一把。 可以继续微信我们啊，974王牌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畅聊。假期就在眼前，你们在哪里啊？ Someday show my baby, 'cause there are scars above.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进口这部大气诺基，全系标配 V 六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3万置换补贴，即刻拥有越级体验。详询这部北京安源6176-3866。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蓝锦丽家24周年庆，全程派发装修补贴券，满1万立减6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戴森吸尘器。蓝锦丽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欢迎回来，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哎，我们今天其实收到很多朋友来打招呼的微信啊，待会儿其实你们可以继续发微信到974最王牌。 嗯，明显感觉到大家这两天心情确实比之前更开心。 是的，半梦半醒说，单位通知30号开始放假，明儿我打算先去怀柔吃一个红鳟鱼。 嗯。 反正听着唯一啊，这个心情不错，但是被一个加塞儿的人给搅乱了 啊！别被别人影响，你就想他着急回家，让他一下下。 你心态可真好啊！ 我后半句没说完， 请继续。 他着急回家，他着急， 肠胃不好啊。 这属于骂人的话，不能说了。 这么想呢，宽慰一些自己，然后我们顺便要把一首歌送给你，好好的啊。 好，半梦半醒，也欢迎更多听友跟我们保持互动。 嗯。那个特别俗的鸡汤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待会儿我们来聊一聊曾经的那些千面人。 那我是落叶，把自己交给了风，像云在天空跳舞，再不问要去哪， 我记得上一次去草莓啊、当时朴树出场，应该开场也就唱了这首《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呀、 哎。 就是一般来说呢，你会把这样子的三个字啊，送给你比较亲近的人，比较熟悉的人。 嗯， 就是如果你一个跟一个不熟的人，你好好的，就别人就会觉得很奇怪啊、就会误解啊。但是如果是很亲近的，尤其是男生之间说这个词会比女生更多一些。 嗯， 男生好，你好好的啊，对吧？ 有好多好多意味哈、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好好的》啊，我们也送给。楠楠， 嗯， 哎，生活里面我们都会碰到一个叫楠楠的人， 不是应该生活当中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 Tony 老师吗？怎么跟人个楠楠呢？ 那你要这么说，还有叫张伟的， 啊，今儿开始聊名字了是吗？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突然看到你的留言、啊，就是说三环现在也堵得挺厉害的。大家也要放松自己的心情。 是的，而这个好好的呢、也可以用我们刚才 Craig Fang 那个图，有个两只耳朵都听见了，耳朵全竖起来那个图标哈，给更多的朋友们去回复一下哈。 嗯，好， 挺像是我们一首歌安慰了很多在路上堵车的朋友。 希望大家堵车也别着急来找我们一起玩啊，一起听好歌一边聊。今天说到这个空间啊，什么这种签名什么的啊，什么曾经的火星文我都不记得了，就以前怎么写。 你那会儿用过 QQ 吗？ 当然，最早从 OICQ 开始的。 不是号称很年轻吗？怎么会用过 OICQ 呢？ 就是怀旧啊，就是跟着这些哥哥姐姐一块儿啊。 好吧。 不硬熬了，真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签名特别矫情。我能想得到，就是也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你首先那个名字起的，就现在你回想起来就简直。真的 特别琼瑶，我就想就是我的名字起的特别琼瑶阿姨的那个笔触感。 我记过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诺言什么，就那个、 哎，你这个太俗了。 哎，好嘞。 我那个还好一点，叫独舞，就是单独的独，舞蹈的舞，叫独舞、 哎。哦，独舞。 嗯，是不是也挺矫情的？ 特别矫情，太不像你了。 对对对，那会时候就是， 你要、你写也应该写独唱啊。 不是，就觉得舞蹈那种感觉多么翩然若仙的，就像仙子一般的感觉，就是翩翩起舞的感觉不好吗？所以独舞。 仙子在跳舞后面应该有好多的伴舞。 特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起了个独舞。哦，后来想到了，因为喜欢徐怀钰的一首歌，好像徐怀钰那会儿有一首歌叫独舞 啊， 嗯，所以就给自己起了个 QQ 的这个网名叫独舞。 哦，连徐怀钰都听过呀。 怎么的、 明白了。好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签名说到这儿呢，我就突然看到今天其实也看有发海报的年度话题爱情电影第一炉香，定档10月22号。 前两天不是聊过了吗？大家在此之前的时候，上个月对于选角一直有非议，但是呢最终这部电影已经是拍完了，已经定档了。俞飞鸿、彭于晏还有张钧甯、范伟、梁洛施、张嘉宁、尹芳、秦沛、白冰都参加出演。 你干嘛把人马思萌马思纯跳过去？ 因为马思萌去练广播体操了。 还有马思纯，人是第一主演。 哦，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啊。 反正今天这个海报，我觉得氛围是有点王家卫的感觉。 哦。 然后宣传词呢，就特别像曾经那个 QQ 空间的伤感文学的气质。 伤感文学，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聊一聊。 比如说新版海报写了六个字，尽一切爱一人。 这就是伤感文学的气质， 对吧？还有上一版海报写的宣传词是什么呢？ 给爱而不得一个纪念日。我喜欢后一版，我喜欢这个纪念词会更好一点。宣传词， 你说这些句子你要是放20年前，大家都全都写到自己的签名档里面， 会被别人抄走的。就是你这个好好，我也想要。 对。哎呦，今天我在想为什么不直接用张爱玲呢，对吧？直接用她的原句不更好吗？ 是的，如果说大家想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可以在10月22号的时候去看年度爱情电影第一炉香。而关于回忆遥远的 QQ 签名，今天还跟我们聊一聊，可以说说看。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迎 定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里啊，这首歌的歌名也会被很多人用来做忧伤文学的这个啊空间的签名档。 哎，你说那会儿为什么呢？其实是年纪也不是特别大，也不深谙世事，是吧？就那么小小年纪开始想要一些伤感的忧郁的气质在 QQ 空间里面体现出来，为什么呢？ 就是年少不知愁滋味嘛， 嗯， 对吧？就是一定要有那个强说愁的感觉，这样的话别人会注意到你。哎，你看这个好忧郁。我跟你说，男生有那个时候也会有装忧郁的， 哦， 不高兴，不开心， 嗯， 头发一定要遮住眼睛，不能别人让别人看到你的脸， 嗯，不能让别人看到我那闪闪发光的眼眸。 于是杀马特就这么来了。 哎，那会儿特别想看到那个 QQ 头像那个动一下，因为它闪或者跳动起来，就是有人跟你对话，有人跟你说话， 啊， 对吧？就是灰色头像呢，是这个人不在线， 对， 亮起来之后这个人在线，然后跟你说话，会一闪一闪一闪一跳一跳的。 哦， 嗯， 不了解你。 好的， 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教教你， 那个有一个小说叫《第一次亲密接触》 啊， 轻 舞飞扬 和痞子蔡那一 段。哎呦，你才暴露年龄呢！ 哎呦，真是年少不知愁滋味啊！看这样的小说都会被感动，现在想想真的是嗨。 哎，你说会不会有人听完咱们今天的这个推荐之后，去找一找这个《轻舞飞扬》当年的网络小说看一看？ 那是得有多怀旧啊！嗯， 就那样小说，可能实体的书籍都不好找， 都能想起来自己的签名档就不容易了啊！ 好， 我们大家一边想一边聊啊。今天还有一部新剧，这个比较轻松，就是叫《好好生活》啊， 好好生活，嗯， 是湖南卫视的那个独播剧场。然后，哎，这个就是普通的那种剧，反正我也不会去看，嗯。 但是如果有些朋友在假日当中的时候想要关注一些新剧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它是，把目光对准了四组当下社会典型的 都市男女们，打造了一幅就是挺欢快但是又充满力量感的都市情感的浮世绘。 是林雨申和蔡文静来主演的，然后呢喜欢小甜剧啊或者这种题材的这种剧集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好了，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是戴毅和老白正在陪你在下班路上。 世界下完了这场雨，就告别昨天的梦啊。如果这颗心开始变复杂，我想是因为你呀。只讲一句话 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任性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继续回到娱乐装牌，我是老白。 嗯，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啊，好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签名档。嗯，哎，有什么签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哇，好励志啊！啊， 这太励志，啊，太正了。 还有一人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嗯， 还有人说的是 ，Q 常挂不常用，有事联系微信。哎，这是很实用的一个签名，就是大家看完之后发现，哦，这个不在，我去还是微信找你吧。 但是我觉得英刚才那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下面那个图更有意思。人与人初相识时最美好，热情又虚伪，新鲜又浪漫。就还没有到那个特熟的阶段的时候，总有一段蜜月期。你知道人和人都有蜜月期的啊，不单是爱情， 不光是蜜月期吧，就是人和人之间 友情也有 啊哈。 见了就是商业互吹， 商业互捧吗？ 哎，对，哎呀，你真好啊，你这个好那个好。 那咱们俩都已经过了商业互捧期了，是不是？就开始商业互踩了吗？ 这样不好吗？这证明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嘛， 嗯， 对不对？ 好好好， 是吧？而且，嗯 啊，还有说人就是人和人之间就是像刺猬一样，不能太近，太近了会扎着，但是太近太远了又会觉得冷。你不觉得人的关系很像这种感觉吗？人情冷暖这件事，你必须要走动，但是不能太近，嗯，啊，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的感觉。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人和人要离近一点，会都要穿一个盔甲吗？ 也不是了，就是这只是别人的一句话，让我来体会一下。就是我们可能要找到对那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对他敞开心扉，就不会把他刺儿的那一面去背与背相对了，就可能是面对面的那种，可以很坦荡的。 你没有看到那个漫画吗？就是一个浑身都是刺的人， 啊， 他碰到一个人，然后他把刺全都扎到了对方的身上。 哎呀，那多不好啊， 对吧？最后他其实刺都已经被拔掉了， 那他自己身上也 没有任何的。等到他再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这些刺了。 哎呀，这个好有这种，哟，我觉得这个好好，这个漫画 好听， 不是好听，是特别值得我去好好的琢磨一下。你真是， 你琢磨什么？都什么岁数了，咱就是吧，别想那么多事儿。 就是到了。25岁以后吧，才开始会愿意去深琢磨一些你看到的文字和画。 哎呀，嗯，我们其实无论年纪，其实爱这件事情可能永远都是属于一种不懂的状态， 嗯， 很难懂啊， 需要学习。 哎，所以才有那么多签名档啊，里面的一些，也许你看起来，至少现在看起来有点道理的文字。 你确定这就是爱吗？真的爱我吗？手牵着手漫步斜阳，就当作浪漫，两个人眺望远方，以为爱的晴朗，当我回头望，却已泪湿了眼眶。当夕阳变成星光，当爱情换了方向，你如果但未来又会怎样，未知的明天总让我彷徨，谁给我力量？我不怕你爱不爱我，只害怕你以为爱我，抓紧我不算拥有，你总学不会放手。我不怕你不懂爱我，只怕你把习惯当作爱，你猜不透我要什么。两个人眺望远方，以为爱的晴朗，当我回头望，却已泪湿了眼眶。当夕阳变成星光，当爱情换了方向，你如果忘对爱太紧张，但未直到明天总让我彷徨，谁给我力量？我不怕你爱不爱我，只害怕你以为爱我，抓紧我不算拥有，你总学不会放手。我不怕你不懂爱我，只怕你把习惯当作爱，你 紧握，不算拥有，你总学不会放手。我不怕你不懂爱我，只怕你把习惯当作爱，你猜不透我要什么。呜呼，你猜不透我要什么。 大家可能猜不到，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忙碌的在找一张图，找到这张图之后，老白特别开心的把它即将发到我们的974醉王牌的微信公众的后台。大家待会儿会回复一个什么样的字，或者回复一个什么样的词，就能够看到我们刚刚形容那张图片。回复什么词呢？刺啊，就是刺猬的刺啊。 没有，先别，等一下，我还没弄好呢。 那好，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但是我们的这个互动题已经来了，因为今天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提到，有一位歌手，他的一张专辑名叫《唯一》，在九月份是正式发行了20周年。请问这位歌手他是谁？请把他的名字加上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974醉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对，想想那张这个帅气的脸啊，优质偶像。 你就是我的唯一。 What's in the beginning? 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车顺心顺，平平安安。 副中心东央企降筑，港中旅海泉湾，阔景园林现房，医院学校在旁，1-3居，即买即住，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风行大漠，一汽丰田阿拉善沙漠嘉年华即将开幕，皇冠陆放及 SUV 家族试驾，激情音乐节，沙漠冲沙体验，民族特色晚宴，大漠盛会等你驾临，详询一汽丰田当地经销店。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为什么每次一听他的歌会想到那个去大理啊丽江的那个感觉啊？ 人家叫丽江小倩呀。 对，你就路过那个店，然后就是因为一首歌，常常是因为一首歌和这个手鼓，最后就买了一个带不回来的手鼓。 哦，这个你说的，我们家那个鼓还在家里摆着，我也有一个。 嗯，这个叫《柔软时光》啊，毕竟要到假期了，我们要提示大家一下啊，在国庆节期间，从10月1号零点起到10月7号24点为止。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和广场西侧路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的管理措施，禁止车辆通行，过往的车辆可以绕行正义路和人民大会堂的西路。 另外的地铁前门站、天安门东站、天安门西站等地铁站呢，也会采取临时的封闭等措施。国庆节期间计划爬香山的朋友也要多多注意一下。1号到7号的时候，每天早晨的7点到晚7点，南新村街、红枫路到香山南段路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的行驶。 好，我们的听友在线上了，请他进场吧。 Welcome， 欢迎你。 Hello， 嗨， 你好。 哎， 你好， 主持人好， 久等了。 你好，你好，长安有故里。这个 是 你是西安人吗？ 我不是啊。 感觉这个微信名就特别有故事。 上来这个就 打你的脸， 这盘道没不对啊， 没搭上扇， 没搭上扇啊。 哎， 那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呀？长安有故里。因为 有一本小，对，有一个小说《长安有故里》。 哦，嗨，我就以为你表示的是一个就是要家乡的感觉啊。因为其实你知道，这一次的假期，我都已经听到好几个人说要去西安了。 去古都。 开心。好，那我们准备开始答题了。你上一次给我们留言还是在2014年的时候。 哎。 2014年的9月份发了一条微信给我们，一直到现在你都没有理过我。 丢了7年，找回 不不，我每天都在听，但是路上开车，所以很少回。今天是等红绿灯堵车，然后我就回了一个。我到家门口了，已经要进大门，那个电话进来了，我的收音机已经关了。对对对， 哎呀， 好吧。我反正就是一直你在默默的听，而我们也这个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今天也有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有种众里寻他啊，就在灯火阑珊处，看家门口的时候、 okay. 跟我们连上线了。 感谢这么多年的支持，我们要加油来试试看这3道题能不能答对，好吗？ 好吗？ 行，好嘞。 其实路上很多像他这样的一直默默的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一直啊支持我们，我们一并感谢。 好，刚才问的那道题，请问《唯一》这张专辑是谁的唱片呢？ 王力宏。 对了， 一看就很喜欢二哥。 对，很兴奋啊！来，我们听题。 我也喜欢二姐。 二哥和二姐都喜欢。 我们啊，就隔空成一家了。好，这第一题是这样：总在什么眼睛之后才能看见你 ？A. 睁开眼睛 ，B. 闭上眼睛，请选择。 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 老公来。 他喊我马冬梅啊， 不是， 闭上眼睛。 您说旁边跟他老公说，老公来， 老公来， 马冬梅都 我到家门口，正好他在门口接我， 哎、 正好一块儿， 好甜呀、啊！好、哎，选的是哪个？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 闭上， 闭上，来听听看张震岳的秘密 到底是不是呢？来听一下。 总在闭上双眼之后。才能看见你。 答对啦！哎呦， 恭喜！ 你知道他刚才是他就是跟他那个招呼他老公呢，让他来帮忙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喊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好，救兵都来了，接下来这个题更要努力了，听第二题。 好，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什么 ？A. 笑颜 ，B.容颜，这是王菲的新歌《如愿》当中的一句歌词。 昨天刚刚测评的新歌， 昨天还在放。 对，笑颜还是容颜，听听哪个更有感觉？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而我 就救兵又救搬救兵了， 笑颜。 救兵可以啊。 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这个、 再胜一城， 厉害厉害！来，我们最后一题了，加油啊！来， 哎呀，最后一题，来，有请白 PD。 想跳过这一关，其实并不怎么样。 这就是歌词啊。 对，A 并不难 ，B 并不容易。 金海心的一首歌。 并不难，并不容易。 选哪一个？想跳过 并不容易， 并不容易。 你旁边的救兵也是这么想的吗？ 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 想跳过这一关，其实并不难。 哎呦，你看看啊！就我指望着说，我提醒一句，救兵能这个力挽狂澜。 其实意思是都是一个意思，并不难和并不容易差不多哈。 对，因为这个并不难会和前面那个跳过这一关有点押韵嘛。 对, 对吧， 他要是在唱 的，我就答了一题还答错。 哎呦，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她选择即便是选了错的选项，她老公也支持她，就说明夫妻同心啊。 哎，我这个觉得这才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梗，就是他们一起在家门口，因为自己的这个老公出来接她，然后完成了这样一个答题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感觉会非常的有仪式感。 是， 好，那就刚好赶上这时候，三首歌你要选哪一首？ 对，这三首歌分别是有王菲的新歌《如愿》，张震岳的《秘密》。 对，如愿，对，如愿。 我就知道要选如愿。 对啊，刚好这个国庆档，这个我和我的父辈要上映了。 对，也谢谢你替我们这么多人哈、选择了一首我们想听到的歌。 那这样，你们两个人到底谁来主说这一段祝福？ 嗯哼，交给谁呀？ 我觉得就谁接的电话谁说吧。嗯，好吧。 啊，行。那就祝快到重阳节了，祝所有的老人重阳节快乐，然后长命百岁，因为我也是从事老年人工作的。 哦，哇，非常的了不起。 对 对，其实大家也知道说，目前呢整个的社会的这个整个的结构也在转型，我觉得其实做老人的这个工作，无论对于现在和未来都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而且他说话的感觉就是，你说他是做就是儿童工作的，我也愿意相信，因为照顾老人和对待孩子其实某些方面很像。老小孩老小孩嘛，很多时候需要哄，特别需要就是从事这项工作人有耐心。 是， 嗯， 那越是从事这样的工作，越证明说你其实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需要你的另一半对你有一些包容。 对, 对, 对，所以旁边的这位这个帅哥要不要也说两句？ 我就不说了。 特别典型的北方男人的状态。我就不说了。 那我们这样吧，我们这个祝福呢也不用你们再多说了，因为其实无论是送给老人也好，送给你们这个你们两个人，祝你们都能够一直这样的好下去， 一直也包括送给你们的小家庭，送给你们的大家庭，送给你们双方的老人。 咱们就祝所有的朋友一切如愿怎么样？ 好吗？ 好不好？ 好， 但是你们得先， 谢谢两位主持人， 你们得先如我们一个愿，你们俩能不能在这首歌前奏里面抱一下，好好的抱一下，三二一， 他抱一下我们也看不见呀，是不是得嘣一下？ 哎， 对吧，抱一下我们看不见呢。 你刚才你不提醒他们，他们可能也就真的拥抱一下，你非要提醒他看不见。哎呦，二姐， 不， 好了，谢谢主持人， 我相信长安如故里一定会的哈。 希望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拥抱，然后在这首歌里面也拥抱所有的朋友们，好吗？ 好吗？ 谢谢你们的参与，拜拜喽！ 提前祝你们假期快乐， 主持人再见， 拜拜， 一切如愿哦。 遥遥的路，深夜高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昼伏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靥，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化成你的缘，缘不完啊，缘又完啊，这盛世每一 那我们希望一切如愿啊，无论是小到一个家啊，大到整个我们的国家啊，所有的梦想都能够被实现啊。这是王菲的如愿，刚好在国庆档啊，又成为了 BGM。 没错，不光是成为 BGM， 而且也会让很多人提前很想去看看《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因为在电影当中可能也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家国情谊，包括了不同年代的那四位父母他们身上的一种时代的标签感。 是的，其实呢在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总觉得这个主题呢其实是沉甸甸的，但是呢还好里面有沈腾啊，你想他的脸就觉得好像瞬间轻松了不少，正如他今天发微博的时候转发了三个字少年腾 少年腾， 人家都是用三个字转发这条微博啊，然后呢只有他那个是少年腾，就感觉与众不同的样子 好像大疼他少年疼 所以也可以去想想这部电影到底怎么样啊。 好， 公司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公司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刚才其实大家都要回复那个关键词，我们因为当时还没有设置好哈，然后大家很多人就发刺，刺猬的刺这个字过来， 我们觉得那个刺哈， 对， 就是容易在广播里面说的很扎的人的感觉，我们换一个扎心， 那不是也扎得慌吗？反正你大家发刺的时候，我就觉得 好疼。 对对对 啊，所以你换一个词，扎心， 如芒在背的感觉 啊。对，发扎心两个字就能收到我刚才说的那个图了，就是一个 扎心， 可能看了以后会有点扎心的图，对吧？ 嗯，就是我觉得看完之后会让，就像你那天形容歌一样，有的歌你有特别喜欢的歌，你可能不会说什么，你就看完之后或者听完之后沉默了， 沉默就是你看这个图可能也是要 对 要想想 也是要消化一下感受一下的。 好吧，咱们继续听听歌啊。 我记得前几天我们测评了周深的那首若思念便思念啊，如果其实你听副歌你会觉得曲风和刚才王菲那首如愿很像啊，为什么呢？这两首歌真的啊像就对了，亲兄弟啊，都是作曲人钱雷的作品， 没错。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跟大家再来听听看前两天我们测评过的周深的这首新歌叫若思念便思念，因为本人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很多人也希望可以回家去看看家人。 剪不断的时间，故事里有牵绊，宇宙也渐远，人在丹霞山南，想起那是方言，谁又在谁心间，在被编织等一只客家船，龙门山听到燕归南，鼓楼远被网友垂涎，我在你心间，是你我执意相守的诺言，云开我知道你在眷恋，眷恋再不会走远，即使相隔千里也并不遥远，风起你知道我在期盼，期盼你回到身边，想起 不觉得若思念变思念也很适合做签名档吗？若思念变思念， 没错，就是凡是听上去感觉很文艺气质带点略带伤感的歌，这个文字都很适合做签名。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稍后继续啊，我们要推荐一下演出，10月1号至7号由国家大剧院委约创作，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原创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将会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连演8场。 是的，张彤、吴越、陶虹、吴比、刘威、苏青等老中青三代艺术家联袂演出，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接到了直播开国大典实况转播任务的幕后的故事，首次搬上了舞台。所以详情可以关注一下大剧院官网，订票电话6655-0000。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收音机里的日落，城市的渐变色，点点亮起的车和下的喧闹，冬的萧瑟，瞬间恰好和回家路上的我听到同样一首歌，昼的梦作，夜的失落，忽然懂了。树上灯火，霓虹的流过，掩不住我匆匆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电波满载了爱，轻轻把我抱。 别忘了我们刚刚让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扎心两个字啊，就可以说到我们觉得还挺有道理的，或者说挺让人看了以后有点要想一想思考一下的一张图， 可让你突然变得安静 好听。 看到有人前面说看到了一句话啊，就说因为有了人海，相遇才变得意外。 哎， 这也很适合当签名 啊。有的时候也觉得稍显矫情啊。还有一句话也是很多人用过签名档，身未动心远， 等待着海变了颜色，鲜艳的火是遥远的日落，我曾听到生命有浪漫的心跳，那些声音跳进了山谷的怀抱，为我们静静的祈祷。那是他在召唤啊，要生命鲜花般灿烂，他的呼唤

首歌是少有的那种在傍晚啊黄昏要入夜的时候听到的励志的中文歌曲啊，众所啊的这首叫做生命在追赶什么， 又不会特别的燥， 对， 就干你会觉得哎，有一些在下班之后的恰到好处的思考，我到底在追什么， 是 可能曾经是为年轻的青春，为理想，为爱情，那现在为什么， 为了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我们更一个好的工作， 为了跟时间赛跑， 今天是这样，今天这个戴毅很哲学啊，频频发问。 生命你在追赶着什么？ 他的声音声线的部分呢，有一点像汪峰的那种感觉，所以听完这首歌，多少人也会发问这个人是谁啊？众所， 嗯。 告别繁华中的流浪。 和他类似的歌我现在只想到一首，就是那个电视剧《欢乐颂》，当时有一首主题曲是张江演唱的歌，也叫欢，就是同名的歌曲叫《欢乐颂》。 欢乐颂， 对，也是这种风格的，就是你在傍晚啊霓虹灯刚刚开始闪烁的时候，那个车灯亮起来的时候，你反而突然又有了一种很励志的感觉，明明是要放松下来，好像这个进入到晚间的夜间的这个生活状态，听了一首歌呢，觉得这一天的忙碌很值得，又很励志，很热血。 我想到是另外一首歌，就是小金金志文和风林火山的《我依然奔跑在路上》，也是这种节奏的感觉。 啊、就还得接着上班是吧？啊， 你刚刚不说吗？刚给自己加油打打气，虽然是在下班的路上，但是希望大家啊再坚持坚持，因为这两天我们还不能泄劲儿。 对 吧？ 马上就假期了，大家加油！10月1号到6号呢，由大道文化制作、陈佩斯导演的经典结构喜剧《阳台》将会亮相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的舞台了。为什么推荐这个？因为这个喜剧真的是经典的喜剧了啊！2004年陈佩斯执导的这部喜剧的作品，现在到现在呢，已经演了18年了， 18年经久不衰，可见这部剧的经典所在哈。所以剧中的角色之间充满了戏剧张力，又富有生活的质感，各个的喜剧元素相互的配合，构建出了一个精彩故事，又很具有现实的意义，非常具有陈佩斯的喜剧风格，是一部常演常新的舞台佳作。订票电话6655000， 详询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轻松的一首歌啊，叫假面舞会。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假期就在眼前了。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听一听好歌啊。 对，聊的也是说，从 QQ 签名聊起。当然现在很多人 QQ 也在用，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微信、微博，甚至一些其他的社交软件。 我来给你们看看戴毅的微信的现在这个签名档啊，等等啊， 找得着我吗？还 找得着，找得着。来来来，看一下签名档是什么呢？ 点开了 吗，发现我是一条线。 你找的不对吧？ 能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是一件多么温柔的事。 这算伤感文学吗？还好吧， 和你的那个风格也好听。就是一个风格，就是你的性格吧，就是我现在拿捏不准。你是有时候说二姐是二姐的，有的时候觉得你特矫情，就是觉得这个， 请你换个词，换敏感好不好？ 特别敏感，感性吧， 感性， 感性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促使你写了这么一段字呢？是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一段文字判断你现在内心的状态，但是你想听吗？ 我的心理老师，请你讲。 啊，我不想说。我怕说出来伤到 你。 你才 要矫情，给了你时间公共资源来讲，你又不想听。 哎，没有，待会儿有时间吧，咱们先这个说一下这个次元壁的这首歌。 好好好， 好， 因为以前我们会听一些国风的歌，在这个时段跟大家分享。但是呢，这首歌它其实不是首新歌，它也没有国风哈，它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在短视频的海洋当中高频率的被播放，被称为被用作 BGM 的一首老歌。 好奇怪啊 ！Why 这首《赌你》竟然成为了特别热度的 BGM？ What？ 是那表情包符号出来了 ？What？ 我到后来找到原因了，就是复古风。 对， 一开始是那个复古港风，现在是复古阿姨风。 哎，不 会，很多阿姨跟着这个 BGM 晒自己二十多年的照片啊，二十多年前的照片。 我们给他们时间和机会，就马上我和我的父辈就要上映了嘛。 对， 很多阿姨、很多叔叔们也是找到自己的照片，同时他们也开始玩我们现在玩的一些软件了。 我跟你说，我现在能想到我妈当时他们那个年代拍的那个照片，我因为影集里面偶尔看嘛。其实现在觉得挺时尚的。有的时候很复古的那个装扮，然后呢，其实说实话挺美的， 烫点头，微微点卷，是不是？ 对。 然后毛衣又是那种感觉有点带垫肩或者那种大棒针织的，颜色饱和度非常好。 对，就是那种照片，你再配上这首歌，就一点都不违和了。我觉得你现在拍一个 BGM 配也不违和。 我觉得就是不能用我们现在这种特别清晰的状态，得那种稍微 模 糊感的，对，会好一些。所以看，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哦，太有年代感了。 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唱这首 《哎 赌你》。 但是你知道，听这首歌对于他们来说是那种重回青春的感觉。 对，他们会对着镜头摆出甜美的微笑 啊， 还要打开他们的丝巾，是吧？ 你知道我听这首歌什么感觉呢？ 啊， 像回到了小时候。 赌你千遍也不厌倦，赌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郭威发来的字应该是自己，哎，怎么了？ 人家求匿名。 哦， 求匿名。 我还没有说发什么呢。郭威发来今天晚上吃什么？ 哦。 浪漫的季节。 你急什么？你急什么？ 我担心你啊！ 哎，我一般不会这样。 我替你着急啊！ 对，没有，我一般不会这像你这样直接就掉坑里啊，差一点我自己爬上来了啊！ 哎哎，别说了哈、啊，说老阿姨们，人家发20年照片，我那天看了一个，说有一个报名表特别逗， 怎么了？ 2021年某太平杯。上海市老年人体育联赛篮球竞技项目规程当中比赛分组 啊， 按年龄来分的 啊， 男子40岁以上组，男子50岁以上组，男子六十岁以上组，1981年之后出生的。哎呀， 这是假的吧？ 我可以给你报个名了。 我不要，我不需要这个啊。 哎呀，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给你报一广场舞大赛去啊。 可以，我提前学习一下，未来20年上我好知道去跳点什 么。哎，就先把这首歌先学好了吧。 蔡琴读你，最近在这个很多短视频平台当中哈、作为 BGM 出现，热度非常高的一首老歌。 是，我来解析一下，能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是一件多么温柔的事情。 嗯， 啊、从你这一句签名档来分析出来，其实你现在处于一个相对呢比较坚定的一个人生的方向，这样一个阶段。 嗯、 但是你常常会怀疑自己。的一些选择，或者是怀疑自己目前的一些，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不是正确？ 哎呀， 然后呢？ 是该告诉你答对了呢，还是答错了呢？ 好像不太容易说。 取决于你的这个心理资格证拿没拿到手，是吗？ 不是，你要说我答对了，我才有勇气去考这个证，好吗？ 不是，感觉还得需要吃顿火锅再了解一下彼此。 哎呀，我刚才有已经猜错一回了，今天啊。 答对50%，50%。 那还算不错的， 可以可以可以、其实我也觉得说这是应该一个跟自己自洽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就是你通过一些事情会慢慢的了解自己啊、你会觉得自己承认自己的某些弱小不是一件坏事情。 签名档从某种程度是反映一个人的心情啊，至少是他一个心情的写照的。咱们以前那种用到的什么空间的签名啊，包括后来有 MSN 什么，就是这种，包括 blog 就是博客的 博客、 这个，就是那种签名档，其实都会是一种你希望展示给别人的东西。 包括现在微博上面也有签名档，很多人就是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大 V， 他可能在签名档里面留的是助理啊，或者是经纪人电话， 那个就不是签名档， 那就不是签名档、 那是资料，好吧？ 但是有不少的朋友们使用微博，还有包括使用微信的朋友，还是有自己签名档的， 以后找机会大家可以把截图发过来给我们看一下。 也有那种很简约的，比如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人，一句话的简介， 这挺好的呀。 对，等等等等，其实多少会反映你的性格，有可能呢也会是你目前生活当中的一种状况，状态的反应，也可能是你一种需求。 还有 比如说你目前单身啊，你可能这个签名档就会让别人看出来，哦，这个人是单身， 是在求偶的状态 啊。对，他一定会有一些信息是透露出来的，对吧？刚才我们分析了二姐的这个签名档啊，我觉得其实 还分析呢， 哎，在这个 都欠我几顿饭了， 哎，坚定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怀疑。 有， 多少会有一些啊。 对对对，嗯哼， 也不像我， 你的 签 名 档都是那么的正能量。 能量在哪里？刚才写的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苏轼，哎呀，多好的一段。 苦啊， 就是人生就是苦行逆旅啊，对吧？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某一个阶段就会让你自己觉得，你看我之前那一段的签名档就是 乐向阳光， 什么随缘生长什么之类，一听就是一个什么没有没心没肺的小 伙子。对对对对对，总感觉好像这几天经历了什么之后变成人生如逆旅，我是行人。 我在哭一会 儿。哎呦，好好好，这顿饭不讲不让你请了，别哭了。 哎，娇柔做作了啊。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今天听了不少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是这个我今天特别推荐的一首。怎么那么像《你好，李焕英》里面那个组合呀？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哦，还真的是啊！突然，他如果我们两个 欢迎， 好像是沈腾，如果跟贾玲成为一家，就是欢迎光临，是不是？ 所以不，沈腾和张小斐 啊，张小斐， 应该他们俩唱才对啊。 这周笔畅和万妮达，欢迎光临。 天空的火闪闪烁烁，奔波努力让它。 喜欢那种自信的签名档啊，比如说像这个悠悠说啊，空谷幽兰悠说，他的签名是人品高雅，十分难得。好， 好，我看到一个是说别看了，过得挺好的。 嗯， 哎，就这种，我觉得特有一种就是别人干啥你看看之后就卷回去的感受。 有，哎，人说听了《如愿》，专门去百度了一下作词啊，唐田说他是有故事的人。 嗯。作词的那位词人是吧？ 对对对对对。 有位用户说的是，以前用的路在前方，路在脚下，现在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就很平静嘛。 啊，看到这个纪星的那个签名呢，我就觉得你的签名难道不应该是今天晚上吃什么？ 这你喜欢呀、啊、你很早就说 education 了不是吗？我们说的是 staycation， 有一个宅度假的方式、嗯、老白直接给我来一个啊，那我是 education， 那应该是 eat staycation。 eat staycation 宅着吃 啊，祝你节后不长胖啊，这是我最好的、哎、最真挚的祝愿。 放心，我会保持运动的、啊、 嗯， 因为今天上完这个节目呢，明天我们就要去奔赴一个现场了啊。今明天呢，我和二姐和戴毅会一起出现在房山首创奥特莱斯， 大家如果明天就放假了，来跟我们现场玩吧， 首创奥莱啊。哎，挺好找的吧？然后我已经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住房山的朋友啊，明天下了班没什么事儿能找我们去，因为我们6点钟才开始节目的表演， 嗯， 所以说6点钟的时候刚好我们节目也会做一个现场的直播， 嗯，大家如果不能去的话，听我们线上直播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现场的一些状况和直播的一些内容的。 那我们就明天首创来见了啊。 好， 灯红酒绿买一杯娱乐至上，茶不要花心花怒放，天亮后街头独自游荡，他一直陪在身旁。 A pop song， A pop， A pop song， A pop song， A pop， A pop。 看来这位能认识到自己渺小是一件很温柔事的同学，明天要唱什么大歌啊？ 啊， 准备了什么歌啊？我猜一猜， 你猜、 哎、按照你目前这个签名档来看的话，你准备的这首歌呢是那种 温温柔柔的， 温柔里面又有一些倔强， 嗯， 然后呢霸道里面又透了一些无奈啊，这该是什么样的一首歌呢？ 这要是个剧本我都很想看看他怎么写，难为死他了。 啊，我在想适合你明天演唱的歌曲 有点中国风。 嗯 嗯， 帮你想一首。 好， 哎， 来， 好汉歌， 大河向东流啊， 霸道里面还有一些无奈。好吧，谢谢收听啊，明天见啊，因为会有一个现场的表演，歌声的表演， 我们还有合唱， 哎，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去现场看看。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祝愿各位下班快乐。 三个字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吧，好听。 谁喝过的冷汤，在一人独处的屋檐下方，谁又能看得透谁隐藏的悲凉，在川流不息的城市中央，无法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10月1日、2日营业至凌晨2点，满千返百无限送，万千再加赠300礼金，1公斤黄金免对抽，5折基础上再7折。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让心情去旅行。八达岭奥莱2021周年庆，共赴精彩畅购旅行。9月25日至10月10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有惊喜等。更多详询店内、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居然装饰，时尚潮流选个性化装修，想咋装就咋装，经济实惠选套餐整装，省心省钱，别墅大宅选顶层中心，大牌设计师任您挑，厨卫翻新选橘装，无需搬家九天换新，只买主材，我们有299主材包，木门、瓷砖、地板、卫浴、橱柜5大品类，一旦购齐，装修就找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400-818-0096，记得装修之前抢优惠，就打400-818-0096。